非常高兴香港中乐团有机会

Thank you. 哎呀，沙吼吼流，我泪泪不在，哎呀，沙吼流。 声笑，轻开两扇门，乱世风雨，乱世 今天的华夏神韵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